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我们这期话题呢，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是男生嘛，但是我经常会听身边的朋友说，说到这个女生宿舍的关系，就像一场宫斗，有的时候就非常的复杂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来集中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看看大家身边都有怎样的这个经历或者耳闻到的故事啊。 对，因为女生呢，她的情感比较细腻嘛，所以一些事情上比男生会更敏感一点。有一些事情可能男生就嘻嘻哈哈或者拍一拍肩膀就过去了，但是女生的话可能要想很多，所以会更容易出现一些矛盾吧。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小团体，那在住一个寝室的话，那种氛围，如果氛围好的话，当然大家和和气气的；如果氛围不好，简直是一场灾难。 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超级拍档》，来自段丽阳的一首歌。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留言啊，叫做一个程程小迷妹，她说宿舍八个人建了五个群 啊， 各种复杂的关系。 下面这个朋友的留言也是跟这个刚才那个朋友讲的差不多，他叫做乌梨青顾小新，他说六个人的宿舍有七个群，一个六人群呢全年开放，六个五人群呢临时开放，只用来给不在群里的寿星谋划生日惊喜。大学四年每年的节日和室友生日大家都是在一起过的，生日惊喜虽然只有第一年效果显著，因为呢往后的三年大家都知道会有惊喜，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终于大学四年我们吃遍了学校周围的蛋糕店和饭店，哎，也挺好的。 哎，你说万一哪一年一个人的惊喜没了，忘了，那会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的，因为宿舍里 就要出事故了， 还有这么多人呢嘛，不止一个，所以大家都在想着给彼此过生日。我觉得 真好。 刚才这个青顾小新他说的这个感觉哈，应该和你刚才分享的第一条留言他俩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小新这个 对完全相反 的，小新这个说的就是说大家因为爱或者是为了给对方惊喜而建造了很多的群，但是你刚才念的那个应该是勾心斗角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这个一说到生日啊，萱草这个又有一个重要的日子要到了，别忘了啊。 云过生日吧，我们给某人云过生日。 哎，你别说，哎，今天这期节目上线的日子刚好是我生日那天。 你一定要这么明显吗，莫大人？ 我突然发现的，哎，真的是之前没有想到。 让我们在这里祝莫大人生日快乐吧 ，Happy Birthday！ 谢谢。 哎，那你就麻烦一下莫大人自己把一段生日歌切进来吧，自己给自己过生日。 好突然说的我好可怜。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胡夏的《美好的昨天》。 例行例宿，他说呢，他的对象是他的前任，他的前任呢是他对象的哥们儿，他对象的一个哥们儿呢又喜欢他，哎，反正就是各种乱。 等等等等，我到现在我听到现在没明白，有点乱。 对对，反正就是关系很复杂嘛， 哦， 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一宿舍的和另外她男朋友那个宿舍的这个关系一个错综复杂，好像还有各种三角恋什么的。 哎呦，不懂。坐在操场边，阳光照着你微笑的脸。他说呢，一回到寝室里就可以谈天说地，但是呢在校园里偶遇就是连招呼都不打的陌路人。嗯，这是什么状态呢？ 有点可能这个感觉比较微妙吧，就是就像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就我和我妹同一个学校嘛，然后我们俩在家呢就是打打闹闹的，但是在学校里假装不认识的那种。 就是不是太熟悉了，就懒得客气一下，寒暄一下，懒得理你。 对对对对， 因为知道一会儿还会见。 嗯，对，晚上还会见。美好的昨天，回忆的夏天，我们曾一起追逐梦想的那些年。 甜甜辣小太阳，他说呢，觉得自己超级无敌幸运，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遇到的621330都是小仙女啊。毕业到现在，想到你们还是觉得很暖，还是会在群里分享自己的日常，还是会把彼此都放在心里，这种感觉真好。 时间转眼过去了好多年， 被金毛疼爱的橘猫，他说有的宿舍真的是处成了闺蜜，有的宿舍直接闹掰，我们宿舍呢属于看穿彼此，表面和平，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已经很满意了。不事儿多，不干扰我，只不过是磁场不合而已，各干各的事儿，各自美好。 对，这种关系还挺现代的， 挺满足的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嘛。那大家也不会说背后说闲话呀，或者是穿小鞋，就是各干各的，有事就在一起，没事就分开嘛，各找各的朋友。 对， 美好的昨天，回忆的夏天，记得你那美丽的笑脸。 超甜女孩她说了，我就不复杂，所以那些复杂的操作我也看不懂啊。 挺好的，心思单纯一点是福气。 对啊，其实就是你心思单纯的话，大家也会觉得你单纯，然后对你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多这个绕弯弯的东西， 也不会有很多防备，是吧？可能更容易交到一些朋友。 对对对。 昨天回忆的夏天，我们曾一起追逐梦想的那些年， 下一首歌来自蔡依林的《诗人漫步》，很浪漫的一首歌啊，名字就这么有诗意。 你是诗人，漫步在风花雪月的早晨，你不怕冷，外头的气温正温和。 一双孤，他说呢，八个人都在宿舍，另外三个呢凑到一张床上讲着悄悄话，说说笑笑的，而另外的四个呢各忙各的，剩下一个就没有怎么听见过他说话。然后下面有一个朋友回复说，有同感，总有那么一个不合群的，你们宿舍有吗？会有总有那么一个人显得格格不入吗？ 反正我们大学宿舍都还挺好的，只是有其中一个人就经常比较懒嘛，每天中午起来，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回了宿舍准备吃饭的时候，他说，哎，帮我带几个馅饼，然后又继续睡，在床上吃完了再起来。 你看，就还是会有那么一个，就也不是说不合群吧，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就是跟大家可能调子不太一致，可能会有那么一个人。 CV 乔木，这是一个男孩啊。他说，作为男生的我真心不懂女生宿舍的关系到底多复杂，难道像马蜂窝或者蚂蚁洞那么错综复杂吗？ 有的时候是 代表了所有男孩的好奇， 是吗？就有的时候你知道女生特敏感嘛，可能说错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小眼神被他看到了，就会觉得说你在针对我，然后就各种冷战啊或者怎么样，当然也只是仅限于那些可能格局比较小的女生。其实很多的女生宿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多的宿舍氛围都是很好的，大家就是有不是有那个过年联欢会嘛，每个宿舍出一个节目，就我们以宿舍为单位去排练，就整挺好，都挺好的。 嗯， 整挺好啊，突然想起个表情包来、 嗯、整挺好。 其实这期话题我觉得我还真的是没有太多发言权啊，不太了解这个女生宿舍的样子到底什么样、 那所以你就多听听我来分享一下吧、嗯、 好。一个程程小迷妹，她说呢，我第一个宿舍八个人，巧的是大家都是上下铺，互相还看不惯。然后三号床的女孩和四号床的女孩原本玩得很好，后来呢，四号床的女孩和她男朋友分手了，因为她当时男朋友总是喜欢找另一个女孩玩，四号床女孩的很生气，质问他们，都说不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结果学期过了一半，这两个人就分手了。过了没多久，那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你说狗血不狗血？ 什么四号三号这个那个的，绕迷糊了 听着都觉得很乱。 就还有这种，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像刚才分享的这个故事嘛，可能女生听来哦原来是这样，就感觉能听懂，但是男生听来这什么呀，什么你的他的几号几号的，完全就是一窝蜂、嗯、都听都听不懂。 反正这个故事大概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被室友抢了男朋友的这么个故事啊， 其实宣涛也没有很听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刘亦菲和王铮亮合唱的《还在这里》。 嗯，也是致青春的一个插曲啊。 嗯。 也曾说了再见，清空痕迹，以为能平息了回忆。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大一结束回老校区搬宿舍，我们班一个女孩子呢新搬到我们宿舍来，然后呢把我们班其他女生的八卦差不多讲了一个遍，并且说我们宿舍的人有多好多好。然而后来才知道啊，她在外面也没说过我们什么好话，真的是女人心海底针呢、啊。 思念也被黑夜唤醒，也曾满心欢喜，翻山越岭。想要把所有告诉你。 哎，我看到这个有点恶心啊！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听说隔壁文科班有个女生，把唾液掺进了同宿舍女孩的洗面奶里。 哎呀！ 咦 咦！怎么这样子？不道德。 从未忘记。Endless to and me， 兜兜转转，走走停停，原来你。 阿泽是一个好青年，他说我和前女友呢是通过他舍友介绍认识的，我们两个在一起后不知道为啥他们两个不说话了，形同陌路。嗯，这是为啥呢、啊、 看来原来关系不一般啊。 可是这还是他舍友介绍的呀，我就不存在什么争风吃醋吧。哎，不知道，可能女生的友谊就是那么的短暂，一刹那。 啊，嗯，就可能之前那两个人可能有点暧昧吧，因为什么原因介绍了自己室友过去，然后还在一起了。 嗯。 Endless 十八竹毛，他说大学宿舍四个人，我和两个舍友日常互怼，各种抛梗接梗。另外一个妹子呢，和我们就比较没啥共同语言，但也还是保持着普通的舍友关系。现在毕业三年了，和那两个舍友有另外的群，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是每年固定聚一两回吧，分享着说不完的故事，依然层出不穷的梗。好怀念大学的那段时光啊！看来这两个朋友还蛮长久的，毕业之后还经常联系见面了。其实这种关系真的特别好， 对， 每天可以有互查的话题， 对对对，就大家都知道你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也不会有无聊没话讲的时候。 嗯，下一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嗯， 大家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确实是，我大学四年，那四年嘛，跟另外的七个姐妹在一起共度，想来真的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了。 嗯， 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 折子这个朋友他说，我的宿舍关系呢，没有像青春电视剧里那样谈天说地，四个人手挽手逛街发誓做一辈子的闺蜜，也没有呢像一些人爆料的那样饮水机下毒背地里勾心斗角，或者呢遇见一些奇葩的室友。我的宿舍关系就是平平淡淡的，偶尔有一些小摩擦，相处起来没有那么开心，也没那么糟心，也许这就是平淡的生活吧。我想这个朋友描述的这种关系应该是大部分学生寝室里的一种常态的关系，对吧？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没有那么多如胶似漆，但也没有太多的勾心斗角，就平淡，很平淡的关系。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家互不干扰，然后这个和平共处的度过了四年。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 这个朋友说，和喜欢的人处成闺蜜，毕业之后即使不在一个国家了，也会经常的聊聊琐碎，和其他室友很偶尔的联系，和不喜欢的人就再无音信了。应该没必要刻意融合，也没必要争执，大家各自安好，和喜欢的人做闺蜜，和其他的当朋友就好，不喜欢的就当陌生人就好，总之祝所有人都安好。 对， 确实这样，聊得来的话就继续发展，聊不来的话可能就少接触就好了，也没必要发生争执。 对，没有必要说因为是同学所以关系一定好，没有这个说法。大家就是不断的在人生的路上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哈，就是大家成为真的朋友。对于一些可能兴趣爱好不太一样啊，又讲不到一块去，那就放过彼此，对吧？可能人家在会在其他朋友那得到真正的快乐，也不要把他束缚在你身边。 嗯，其实我有的时候收到过很多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私信吧，就是来这个当树洞一样，分享自己最近的心情。就经常看到有一些大学宿舍的女孩啊，可能因为和这个室友处的关系不太好，后来很多人就选择了搬出来住，然后自己出来住了。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有的人适合群居嘛，但有的人就喜欢有自己的小空间。 嗯， 确实就是睡觉的房间我还是希望能够这个私密一点比较好，在我看来。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睡觉你生活的这个空间，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的，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处理不好这个事情，我觉得还真是不如搬出来住或者跟父母讨论一下，没有必要说一直忍下去，这样我觉得你大学毕业那天你会崩溃。 对，但是出来住的话一定要选这个安全的地方，不要这个有安全的隐患。 我于是慢慢发现，想去 永远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掉在一瞬间。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关晓彤的《我们的十八岁》。 嗯，我觉得很热血的一首歌啊，很青春。和他说呢，女生宿舍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可能是接触密切太过频繁，所以有了后来的样子。最开始呢，大家的目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可是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岔路口，有时候真的是有些舍不得，有的时候又无可奈何。最初大家都是奔着能够和平相处在一起的。 嗯，腹黑甜的马儿他说呢，忽然想起来看到过一个视频片段，一个男的哭诉女朋友逼他看《甄嬛传》，他哭着说这个太烧脑了。我估计可能就是这样的。 单纯的女孩子真好。南方是北方的远方呀，他的名字好玩啊。他说大学四年，我收获了一个每天拿撑衣杆导醒我去上课的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加引号啊，一个天天带我打王者的儿子，和一个经常给我普及各种不可描述知识的爸爸。明明年龄性别一样，辈分关系就有点复杂了，但是爱是浓浓的。 哎呀，真好。 太有意思了， 对， 回想起了我们大学宿舍， 你知道吗？女生之间是，有的女生很愿意起这些绰号，比如说，哎，你是我媳妇儿，或者说你是我爸爸，就这种女生大大咧咧嘛， 你是我儿子 啊，对对对，就是，讲起来没有任何没有调侃的意思，只是会觉得大家很亲很亲，跟亲人一样的， 嗯，好玩。 哎，我对那个跟他科普各种不可描述知识的爸爸很感兴趣，这是什么样的女生？天天， 哎，每个宿舍其实都有这么一个， 啊，是吗？ 以前我们大学宿舍就有一个，对，我好多知识都是听他讲的，就是睡前的时候来分享。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教授，就每天晚上都开课嘛。 你说教授这个词，我忽然又有点那个熟悉的感觉了。我想每个人在学生时代身边总会有一个叫做教授的朋友，就绰号叫教授的朋友，我们那也是， 不管是哪方面的知识， 对对对，就教授，要么就 是，反正 是 很渊博， 很兽性，要么就是知识很渊博，要么就是很黄色， 很兽性是什么鬼？ 文夏之意，他说寝室呢有六个姑娘，同为本省人，口音却不同。六个人呢自然不会成为闺蜜，关系好的有两个，出门玩手厕所陪同，每日见不见都要 QQ 聊几句，愣是把一个姑娘和她男朋友的轮船挤掉了。然后呢还说另一个姑娘呢一起追星，一起对着购物车哭穷，然后互相说买买买，最重要的我们俩是全寝室唯二的单身狗，我们单身我们骄傲。你还骄傲了，能否不要转弯，初恋会变成别人的伴，有你们就会心安。我们的十八岁， 再说最后一个啊，小熊呢是个温暖的小太阳。他说宿舍六个人会一起出去逛街聚会吃火锅谈天说地，一切看着美好又温暖，但平常基本上都是两人一行，彼此有各自的朋友，不交心，不谈过去，和平相处，平淡地度过了大学四年。不过现在毕业了，我们经常联系的还有四个，偶尔也会聚聚，谈谈心，说说自己的工作、生活、感情和未来。其实相遇便是缘分，好好珍惜。很高兴大学生活四年有他们五个的陪伴，也很珍惜现在四个人的友谊，我们一定会一直好好下去的。 嗯， 对， 觉得这个说的比较客观，比较理性一些，但是是大部分人的真实情况。 对，也祝福你们之间的友情哈，能够越走越远。 嗯，对，你说到友情又聊不完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这个点儿只能到这儿了。 我觉得今天节目中还是分享了很多有听头的一些故事，尤其是莫大人那个每天睡前啊，都会被同学科普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单独另一期节目出来，让大家莫大人哈自己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可以啊，回头要开一个不一样的课。开个玩笑啊。嗯，那今天这个女生宿舍的故事呢就讲到这儿了，咱们下一期节目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吧。你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我们每一期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这儿分享的，欢迎留言。 嗯，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嗯，拜拜。